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32回，谢之真这一回病得厉害，直昏睡了3天，身上的中医被汗水浸湿，连换了好几套方才恢复清醒。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睁开眼睛见弟弟和他面对面侧躺着，好梦正酣，手脚合力将他护在自己的保护范围里，怀抱热得像座火炉，蒸出他一身的汗。他不过略动了动，谢之方便腾地一下坐起来，关切地摸摸他的额头问道， 姐姐醒了，还难受吗？ 谢之真玉脸微红，见天光朦朦胧胧尚未大亮，重叠的床幔又严严实实地遮着，便抬起手去掀他脸上的面具。 怎么睡觉也带着这个？ 谢之方不大自在地偏了偏头，却没有躲，将青青紫紫的脸露僵出来，微垂着眼皮，带着一种无辜的神气。谢之真看到吓了一跳，问， 这是 云轩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还当我轻薄了你，报一顿好揍。 谢之方皱了皱鼻子，借机扮可怜，依旧歪在他枕侧躺下，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腮边， 姐姐给我揉揉，可疼死我了。 他还是如往日里一般爱撒娇，眉眼虽长开了许多，仔细看去还是能找出不少从前的痕迹。谢之真心里的窘迫和紧张略略缓解了一些，顺着他的意思轻柔伤处，柔声道， 阿轩是个好孩子，以为你遭遇不测的这些日子里，他跑前跑后为谢家出了不少力，对我也多有维护。 谢之方心里又有些不是滋味了，凑近前往他脸上亲了一口，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他，说出的话黏黏糊糊， 可姐姐只能喜欢我一个。 谢之真怔了怔，听出他话语里的占有欲，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两人身上此刻紧着了中衣，又躺在一床被子里，这副情景实在暧昧，脸颊瞬间红得像火，柔软的身体犹豫一样地滑下去，被子一直盖到玲珑下颌。他害羞地往后挪了挪，企图拉开自己和弟弟之间的距离，可谢之方不依不饶地挤过来，一直将他逼到最里侧，后背紧紧贴上墙壁。他用了些力道将他重新抱进怀里，下巴抵着他乌黑的发顶，不敢看那很可能包含着抗拒和反感的眼睛，哑声道， 姐姐，咱们说好了的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，这回若是再出什么变故，我会疯的。 不是疯就是死，总之挨不过这道关卡了。谢之真紧贴着弟弟结实的胸膛，听到胸腔里急促有力的心跳声，不知怎么的，一直惶恐不安的心突然平静下来。他轻轻嗯了一声，片刻后又抬起手拍拍他的后背，安抚道， 不会的，我答应你。 得了这一句许诺，谢之方欢天喜地地跳下床，戴好面具，高声唤丫鬟们取纸笔过来。林轩已私底下和谢夫人通过口风，在主母的授意下，琵琶、青梅等人虽心有疑虑，却还是将这位从天而降的鬼面男子当成姑爷来看待，对他毕恭毕敬。谢之方挥毫泼墨，笔走龙蛇，以姐姐的口吻写道，臣女谢之真愿与周玉缔两姓之姻，结百年之好， 用斜白手共盟渊蝶，望太子殿下成全。写完之后，他巴巴地将毛笔递到谢之真手中，又将小桌搬到床上，半跪着央求他： 姐姐签了这字，我立时去宫里求殿下赐婚。如今已是十一月，我抓紧时间走完三书六礼，务必赶在年前迎姐姐过门。 生怕谢之真不答应，他又凑到他耳边说了些大逆不道的话： 陛下这两年服食了太多丹药，只剩一具空架子，宁王下手又太狠，听说自那日宫宴后经常再也没有清醒过，我估摸着熬不过这个冬天，因此咱们的喜事宜早不宜迟，若是赶上国丧再等个一年半载，怕不是要急死我了。 谢之真叫他催得没法子，仍旧虚软无力的手勉强握紧了笔杆，落笔时微微颤抖。谢之方还当他心里不愿，屏住呼吸看着他用秀雅的簪花小楷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一边狂喜一边愧疚。他小心地拖着那信笺，将上面的墨汁吹干，迫不及待地就往外跑，过了一会儿又折返回来，紧紧抱了抱谢之真，粘人的厉害： 姐姐大病初愈，不宜进补，先吃些清淡的粥点垫垫肚子，等我求了恩旨回来，咱们一起用午膳。 谢之真点了点头，柔声叮嘱道： 你慢着些，仔细看路。 谢之方哪里慢得下来啊，一路快马加鞭冲到宫城里，手握太子令牌如入无人之境。他在文华殿拜过了太子，喜笑颜开地将那书信奉上去。太子知道他的心病，颇为爽快地下了道赐婚的旨意，却不肯放他走，将连日以来自己的夜莺安排都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，请他赐教。谢之方此刻归心似箭，语速极快地指出几个有失妥当的地方，对于宁王和纪温宇等几十名得力下属该如何打压如何拉拢，出口每每有惊人之语，令太子豁然开朗，连连点头。末了，太子示意明禄递了个单子给他，道： 这些是你一手带出来的名将征臣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儿郎，这些年为孤也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故敏感于心，各有封赏。应着他们都是你的人，这单子你还是过一眼的好，说有哪个不合意的，直说于我便是。 谢之方心不在此，连连摆手道： 什么我的人，他们效忠的是殿下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哪个敢有半点微词。如今大患已除，殿下尽可放开手脚去做，早日还黎民百姓一个太平盛世，清朗乾坤。 领过了旨意，谢之方急匆匆地往回赶，顺路又买了几样好刻画的吃食，兴高采烈地冲进房里，瞧见谢之灵正坐在姐姐床边哭泣，立时便黑了脸。他大步走近，冷声问道： 你哭什么？ 谢之灵还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，还当姐姐刚离了弟弟的魔爪，便又入了强权的狼窝。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似乎有大来头，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宿在姐姐屋里，林轩和谢夫人竟然敢怒而不敢言。他好不容易去了个空溜进来，还没说两句话便被抓了个现行，气得双眼发红，顶撞道： 我和我姐姐说话关你什么事？ 谢之方有意显摆，将太子的旨意摊开送到他眼前，哼笑了一声，故意气他： 认识字吗？好好读一读上面的话，从今日起我和你姐姐便是正经夫妻。怎么，你和我娘子说话，我这个做姐夫的还问不得了吗？ 谢之灵一把夺过旨意，见上面写得分明，犹如天塌地陷一般，哭得更厉害了，跳脚骂道：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尊容，你哪里配得上我姐姐？就算是太子亲自赐婚，那也得等三媒六聘，娶到你家里才叫正经夫妻，这会子就赖在我姐姐房里，算怎么回事？你一点都不尊重我姐姐。 谢之方闻言一阵心虚， 连忙转头观察谢之真的表情。美人犹带病容，像一朵尚未从风霜摧折中恢复过来的寿海棠。闻言有些无奈地拉了拉谢之灵的衣袖，又拿出帕子帮他擦泪，哄道： 灵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先回去吧，姐姐改日再和你解释。 谢之灵抽抽噎噎地去了，临走还不忘狠狠剜了谢之芳一眼。这一晚，谢之真沐浴过后，坐在铜镜前擦拭如云的长发。谢之芳蹑手蹑脚地进来，实在忍不住走到他身后，用方巾帮他把头发擦干，自觉地从衣橱里搬出一套被褥铺在他的床边。 阿棠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谢之灵那丫头说的对，这会儿同床共枕对姐姐不够尊重。 谢之芳解下头上的玉冠和脸上的面具，在被子上盘腿而坐，痴迷地看着她清丽不可方物的容颜。 姐姐放心，大婚之前我不动你。 谢之真玉脸微红道： 地上太冷，你还是去旧时的院子里睡吧。 不成，看不到姐姐我睡不踏实。 迫不得已与她分开了这么久，自己度日如年，如今好不容易能够朝夕相处了，简直一刻都离不得她。谢之真没奈何，自她身边踩过，抬脚上了床。谢之芳强忍住冲动，等她躺好熄灯睡下，抬头望着姐姐的方向哑声道： 姐姐夜里若是口渴，随时唤我，我给姐姐端水。 谢之真嗯了一声，安安静静地躺了许久，等到弟弟的呼吸变得逐渐绵长，以为他睡熟了，这才转过身去，探出半个脑袋，借着月色打量弟弟的容颜。几年不见，少年已彻底长开，眉目间脱去了往日不变男女的漂亮，变得英气十足，身形也高大了不少。谢之真伸出手帮他掖了掖被子，犹豫片刻，又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脸颊。忽然手腕被他捉住，谢之芳睁开眼睛，那里却毫无睡意，闪烁着激越的光芒。他得寸进尺地在他手心里蹭了蹭，抬起半个身子，厚着脸皮道： 姐姐，你说的对，地上真的很冷，我能上去睡会儿吗？ 似乎生怕谢之真不答应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 我保证老老实实睡觉，绝对不做别的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